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这个 APP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吧。这个小时我们来听听一些呢走这个怎么讲甜美风啊，甜姐们啊，这些歌手们啊，说到整个九十年代，甜美风当然就会想到杨钰莹了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1995年杨钰莹的一首歌曲，叫做《晚霞中的红蜻蜓》。 有一只红蜻蜓悄悄飞过你窗前，不知道你的眼能不能看见。有一滴我的泪轻轻滑落在琴弦，不知道我的歌有谁能听见。 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美丽，停在我的心，我永远不能忘记。 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歌坛的甜姐第一人就是杨钰莹，我们听到这是1995年她的《晚霞中的红蜻蜓》。我第一次采访她呢，是1993年在广州啊，新时代影音公司她的唱片公司哈、啊。杨钰莹跟我一般大，今年50岁了啊，她看起来真的是冻龄有数啊，而且唱歌方面也是状态依然很棒哈、啊。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都可以看到他，前两天看他还直播带货来着啊，哇真的。接下来我们要回到2005年，十年之后呢，当时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广告词哈、啊。他的成功呢不仅体现在商业上面，后来也体现在这首歌曲上面啊。我们来听，这是当年走甜美可爱风啊， 只有十五六岁的张含韵，在她第一张专辑里面演唱的当年爆款广告歌，叫做《酸酸甜甜就是我》。 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心 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明明才见第一次面。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玩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玩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 我们今天是心灵王心凌，在2005年的一首歌曲叫做《睫毛弯弯》啊，今年他出道18年了。王心凌当然他一直是走的这个甜美可爱风啊，这个从当年的甜心小妹妹，现在呢，他说啊，我要一直将甜心的这个歌风呢，扛下去，以后要做甜心奶奶啊。好，比他早出道差不多4年的蔡依林呢，最初的印象就是甜美可爱的，早期主打美少女的路线啊，哪怕在2003年转型制作《看我72遍》当中，也没有失掉这一特色啊。我们来听一下蔡依林的一首歌《说爱你》。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是我只顾着看你，匆匆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确信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看着聪明怎么想到是回去，我们总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爱的是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或许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仍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我们听到就是蔡依林的说爱你，接下来将要听到1998年徐怀钰 Yuki 的一首歌曲，叫做叮咚。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榜，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大家周末快乐。现在有多少人知道徐怀钰这么一个歌手啊？这是1998年他的一首歌曲，叫做《叮咚》啊。徐怀钰呢，也是那一年出道的。他之前据说是在家里的露台上面晾衣服，然后呢一边晾衣服呢一边大声的跟着这个收录机里面的歌曲在那唱歌，然后被星探发掘啊，然后签到了滚石唱片公司啊。当时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的歌风气质啊，所有的偶像的这些东西跟滚石唱片太不搭了，是特别不滚石的一个歌手。但是徐怀钰呢，在滚石的中后期确实为唱片公司赚了很多的钞票啊，因为他太红了，98年99年。当然他也像流星一样的一下子就红过了，大概就两三年的时间啊。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讲讲徐怀钰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手呢是来自郭靖啊，长相甜美，然后他的歌曲呢也有很多这个少女们非常的喜欢。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纯爱情歌之2009年的一首，叫在树上唱歌。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直到世界的尽头，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就是喜欢你啊 FM 97.4音乐的东西，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文歌坛有哪些走甜美风的可爱的甜姐儿呢？下面我为大家选择的是杨丞琳啊，在2006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啊，叫做遇上爱。 我问爱情有没有站牌，有没有线索可猜，我问邂逅什么时候来，我该用什么心态，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谈爱的凡女孩，不需再平凡的等待。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遇上爱某年某天，两人之间有默契相连，从那天我就会许下愿。 杨丞琳呢是2000年一支可爱美少女组合 Fall in Love 出道哈，然后到后来她自己单飞，早期当然都是走可爱女人风哈。我们听到这是遇上爱呀，2006年的。 间和对的人穿，感动一定。

鱼丁蜜的蜂蜜人参，给大家补一补哈。鱼丁蜜是，对了，他们就是苏打绿，因为版权纠纷嘛，没办法，不能够用苏打绿这个名字，只能拆团名一半来改名换姓哈。当然还是苏打绿的原班人马，吴青峰呢是领军人物，当然是自带清风啊。下面这首歌巧了，也叫做自带清风。这里是这个马赛克乐队哈、和杨子合作的这首歌叫做自带清风，稍后还将听到庞宽和张雨绮的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复古摇起来。 你像清风般的温柔，给我一次久违的感受，抚慰我不安的激动，让爱在我的心中。一片清风吹过，吹在我的脸上， 两组有着复古味道的乐队跟女演员之间的合作哈，也都是有着80年代复古潮流的曲风。之前是马赛克和杨子自带清风，那么这首歌呢是新裤子的庞宽跟张雨绮的《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在现在的这个流行音乐当中呢，除了刚刚提到的复古80年代的潮流哈，这个是芳心未艾之外呢，还有一种复古也是一直有着非常高的人气，那么这就是中国风跟古风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 Top 40的新歌一号推荐，张靓颖的 OST 的新歌魔祖导师动画完结篇的主题曲，叫做无望啊。之前其实张靓颖唱了很多的优秀的国风的作品，比如说像花心啊、四美人啊、木兰心等等，那么这首无望呢，他还在演唱上加了一点点戏腔，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听一下。 堂前燕子去远路挑客吃饭，青龙闲去中年故人何时还，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离散，尘埃定一上夜昙花，酒意沾对金山，听昼月上晚，芳草暗起雨烟，世外闲悠然，谁恨地千尘散，轮回都看淡，成情旧梦千金也不还，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关前，欢与声相伴，白衣隐巫山，何以去万川？闲看天色暮，神人间无数纷扰都。堂前燕子去远路挑客吃饭，青龙闲去中年故人何时还，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离散，尘埃落定一上夜昙花，酒意沾地青山，听昼月相伴，芳草暗起云烟，世外闲悠然，谁恨地前尘散，轮回都看淡，曾经旧梦千金也不还，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万千，欢与生相伴，山何以去万川，闲看天色暮，神人间无数纷扰都不管，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欢与生相伴，白衣隐巫山，何以去万川，闲看天色暮，闲人间无数纷扰都不管。 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梦里下闲云野鹤孤船，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容原谅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走雨落树明角，任武林谁定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过黄忠铁桥寻仙外孤岛，愿你人间尘嚣，柳絮飘至知之手 啊，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2012年的12星座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那么之前是张靓颖的新歌《无望》，我觉得这两首歌在副歌部分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大家觉得呢？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接下来听一首新歌。这是来自石家庄的一支乐队，叫做时光街啊。据说石家庄真的有一条街就叫做时光街啊。五人编制的乐队啊，主唱是位美女彤彤啊。他们的音乐当中可以听到复古的音色，还有 bar beat 这样的一种元素啊，让音乐变得复古而有趣啊。未来号街列车， 跌入梦境的角落。空气霓虹中闪烁，紧握着票根站台，在广播作文就要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十位，李霄云，你呀我呀。第九位 FIR 飞儿乐团，爱在蔓延时。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第八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浮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第七位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第六位薛之谦，变废为宝。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第五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第四位李宇春，轻浮。第三位李荣浩，周杰伦，默。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 第二位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本周冠军曲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向你道别，而你却无从了解这种体贴。但他的心坚如铁，很难跨越应该恨的感觉。

郭采洁 Never Let Me Go。 下面的歌曲是新茶士多乐团带来的海露娜。这是在杭州成团的新茶士多乐队的去年的单曲叫海露娜。我看到无论是歌曲的气质还是封面都还原了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City Pop 的风格啊，愉悦慵懒跟美好啊。接下来呢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老牌乐队啊，达达乐队。去年疫情好转之后呢，他们参加了乐队的夏天第二季，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那么今年呢，他们就把这一年多的感受写成了一首歌，之前在榜上出现过，叫《致某人》。 没有说出的话，沸沸扬

些时间能够再多陪伴着你们，可惜我已没有这个福分。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不离不念不随我愿，难言难全 这里是中国榜，周末快乐。这首歌呢，就有一种度假的感觉，来自 Superjump 安逸和刘雅倩两人带来的《夕阳爱人》哈，海滩椰林，还有大大的落日啊，暖暖浪漫的感觉。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在北京要祝福大家呢一切好好好。最后我们要听一首呢特别经典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在他的这个漫长的歌唱生涯当中一首非常重要的普通话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啊，每当学生毕业的时候呢都会把这首歌拿来当做自己的 BGM，